好，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啊！咁啊，今日咧，总之第三今日嘅节目就会喺嗰个叫做星期三先会出到街噶啦，因为我哋真系喺星期二录嘅今日。咁啊，嗰个叫做咧其实选举我哋未讲晒嘅，即系你就咁草草收场咁啊，对唔住新界西嗰啲选民，又好似忽略咗佢哋，净系讲咗呢个冚家铲田北辰。咁啊，仲有另一个冚家铲当选，叫做何君尧。咁冇辦法啦，因為咧，雷動啲人講話啊，雷動點好點好，但係咧，今屆嘅雷動咧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咧，就係、太吸票，將啲票倒曬落去一個度咧，就害撚死咗呢個李卓人啦。咁啊，當然李卓人咁鳩老嚇，即係你輸都算啦，即係冇得講啦。如果有個泛民嘅後生啲，好似黃浩明後生啲入局咁都算啦。咁但係今次咧。將所有票冧曬落去呢個叫做朱海迪度，84000票。老實講啊，比上一屆余若薇更加嘥，嘥撚咗40000票，40000多票，係真係又攞唔到一個議席係嘛？佢將84000抹開42000，每攞兩席噶啦。 係啊， 即係呢個真係好慘呢個。 唔係攞兩席啊！如果佢咁樣計條數嘅時候，佢應該唔好話抹得咁多啦，即係有啲票冇辦法咁混嘅，起碼夠多咗兩個。 係。 救多咗兩個泛民係真嘅， 救多咗就嗱，如果你調翻轉頭講，咁田北辰攞70000票，咁佢可以得救多個建制嘅啫，係咪？不過系統唔同，因為咧佢而家新界西咧嗰啲系統有三派嘅，要睇落去。第一派咧就係、田北辰嗰派，即係北京狗啦嚇。咁啊，當然民建聯都係北京狗啦，但係民建聯咧係比較傳統啲嘅，佢要培養一啲咧睇落去中產少少嘅建制。咁啊，因为自由党唔熟啦嘛，咪要培养呢个新民党啦，系咪？咁跟手啦，工联会喺九龙，喺新界西冇啊，有麦美娟，阿麦美娟记漏咗。咁啊，麦美娟咧就今次都赢啦吓，但系另外第三势力就系呢个乡市派支持嘅呢个何咩啊？何君尧。咁因为佢咧就话嗰个自由党嗰个都系乡市派，不过咧就系唔啱雅嘅，而家系另一派强势嘅乡市派咧就攞咗呢个席位，咁支持何君尧。咁当然啦，何君尧又系郑松泰啲朋友咧，老友啦，老表嚟啦吓。咁啊，因为呢个郑松泰嘅帮忙咧，咁啊先令到何君尧可以入局。咁啊，佢今次即系双双就选入立法会吓，咁啊可能。两兄弟将来唔知道会唔会携手合作啊？搵大钱咁啊！但系依区咧，真系嗰个雷动咧，系啲票吸到朱海迪咧，太夸张，80000多票，好耐未见过啦。 唔系好耐，系好似你有历史都未见过。 以前即系讲以前旧时代就有。 旧时代佢系譬如好似即系一年七个啊嗰种。 系啊，嗰阵时叫咩九子连环啊，九个排晒落去啊嘛。 啊，嗰阵时就有。 嗰阵时就好似系有100000票有票王，而家冇咁离谱，因为咧你比例代表制太多票系唔应该噶嘛，你嘥票噶嘛，你系浪费噶嘛，系咪？咁嗱，如果讲开浪费咧，其实九龙西都浪费。点解咧？即系今日老萧都讲咗啦，九龙西你嘅建制加埋咧系超过100000票，民建联加经民联系嘛，蒋丽云加埋呢个老鼠分已经系超过100000票，有100200票咁滞嘅。但系佢哋竟然冇分10000几千票过去俾狄志远，啊好多人就系啦，选之前问我会唔会分去狄志远，咁当时我喺度评估咧，佢哋好似唔同系统嘅。应该是完全不同系统，除非你中联办要补嘅啫。如果唔系咧，应该唔会配过去嘅。咁结果真系冇，得翻10000多票。嗱，你谂下啦，美籍只系20600啫。你配几千票俾狄志远，10000票已经足以赢噶啦，足够赢噶啦。甚至乎你可以配多个添。工联会冇理佢，系咪？因为佢嗰个票啊，你连埋狄志远咧系有110000几嘅，115000票啊，你三席绰绰有余嘅。泛民又分得散， 系啊， 系嘛？嗰两个都系一个30000几，一个20000几。 唔系佢哋咁样嘅，即系老萧未必全对，但系佢有样嘢讲得啱嘅，就系黄毓民更加有杀伤力。你同尤慧晶都系自己人，三个都自己人，冇乜问题。 唯一解释就系呢样嘢咧，狄志远入去个局唔好得过佢哋喺度， 系啊， 所以咧佢就唔配票。 呢个杀伤力啊嘛， 呢个都解释得到嘅。 嗱三样嘢，嗱俾我就咁做。如果讲杀伤力大嘅，就摆个黄毓民落去， 系 咪啊？ 系 就先屌你。 对泛民杀伤力大， 系嗱，你狄志远落去对泛民冇杀伤力，系人都知你建制派噶啦。 系啊， 咁你同你不如我俾个工联会， 你同黄成志一捻样啫嘛。吓、 啊，咁、啊、你如果你话揾卧底嘅，噶屌你吸青年人票，到时屌你攞喺背后一刀嘅，咁我梗系揾尤慧晶噶啦。 系啱 吓，俾、啊、你拣，你都系咁样拣。 啱嘅，啱嘅。 啊，所以狄志远输。啊，就真系啱嘅， 系 吓条路系咁行咯。 系咁，另外超区啦，嗱，超区咧又系啲票谷晒落去呢个抗进雨道49万票， 咁啊应该系 雷动啦，雷得好紧要啦吓，变咗咧嚟紧，如果下一届咧佢哋讲雷动咧吓，我觉得会有人操控呢样嘢嘅，或者会有人大量种植，因为咧你。喂，佢哋嘅人一定多过你嘅资源多过你㗎嘛。所以呢佢可以平时呢就扮一个民主派支持者。去到正常去到投票嘅时候就雷动去嗰啲冇必即係冇得赢。咪佢可以呢影响你嘅选局，令到佢嗰啲赢紧嗰啲呢令到你雷动啲票拥落去戒死埋嗰啲边缘人㗎嘛。 唔係嘅，唔使扮民主派嘅。其实好简单㗎嘛。佢咪跟住你嗰個嘢作出相對嘅反應咯。 係， 佢話大家嗱，譬如你諗住你當你精準嘅，你留翻五萬票喺身，即係5萬個報咗你名。我同等擺翻5萬個人喺度啫嘛。或者我擺得夠6萬個人喺呢個區。你呢5萬個你要諗、 哦、人票，你可能做唔到咁多，但係咧佢可以影響你。點解咧？佢吹旺你嘛，捧殺你嘛，即係話如果你雷動佢下次可以再參與嘅時候咧。佢咪你哋要保朱海迪，佢咪保翻嗰啲最多票嗰啲咯，令到所有票冧晒落一個人度，其他人唔夠票，個個死晒。今次其實死咗兩個噶，死咗個何俊仁，唔係死咗個李卓仁，死咗個黃浩明，兩個都係2萬幾票，係嘛？兩個都爭啲，但係一個人攞咗8萬幾，係嘥咗嗰幾萬票噶。如果可以平均分落去，分鐘兩個都入嚟噶， 亦都咁樣講咧。今次改朝換代之後咧。下次再選咧就整合曬噶啦，因為你再冇即係可能再分得咁散，因為呢兩年除非有啲再大型嘅嘅、哦、運動， 因為新老交替咧， 交替咗， 係下一次咧，大家都係年青人嘅時候咧，嗰、那個對立面冇咁大。即系你起码唔会话，诶、哎、你死老搞起，唔会有一班20零岁同60几岁冲突，最多系30岁同40岁冲突。 咁啊变成咗咧，你冇一次大型嘅社会运动咧，冇可能再有一大批嘅新人出现咧，呢班人就稳。 系 变成咗你老嗰啲，亦都真系你经过呢一次之后洗咗嚟，你冇办法再。屌你咁样芒果佬唔通真系70岁出嚟选咩？ 哦，好难讲噶嗱，而家因为咧，根据联合国嗰个最新标准咧， 60岁先系中年人。 25至65 咧，青年人 系青年人，66开始先中年人咋？佢而家都仲系年青噶。嘿，嗱，10月1日咧，有一个好重要日子，唔系中国国庆啊，系芒果佬去领长者卡嘅大日子。嗱，因为咧，一生人啊。有冇机会领2次长者卡啦？系冇嘅，除非佢唔见咗吓、啊，即系攞完年纪大啦，系好捻老唔记得咗张卡摆边度，佢保领啫。如果唔系嘅话咧，正常人类咧吓、啊，一生人只能够领一次，因为你一生人只一次65岁啫嘛，系咪？咁所以咧，10月1日嗰日咧，我觉得我哋系会作出相应嘅庆，我哋应该去庆祝芒果佬去攞长者卡嘅， 亦都系正常。我哋香港而家话退休年龄咧65岁，亦都庆祝佢荣休。 系啦，荣休可以翻屋企凑孙。 系啦， 咁但系咧呢、這个世界好难讲嘅。佢如果呢几年多啲运动，系嘛？ 即系你当佢少日夫。 系嘛？ 系嘛？60几岁先做上市公司主席， 唔系上市公司主席嗰时未上市，67年啊，邵逸夫先65岁啫，佢就创立无线电视啦。 TVB， 所以咧65岁可以系人生嘅起点嚟嘅啫。嗱，4年咧，佢喺4年嚟勤力啲去做运动 ，keep fit 跑步，唔好咁肚满肠肥，系咪？读多啲书，唔好再犯呢个香港维新呢个错误，因为佢真系。读书唔够，或者可能年纪大咗啦，系嘛？同埋打多啲麻雀，唔系赌钱嗰只，系训练你冇脑退化症吓。咁、啊、当你锻炼你嘅体魄，又读多啲书，又冇老人痴呆，咁你69岁再出嚟选唔系问题啊。因为而家随时啊，我可以讲咧，你有82岁命。点解啊？系根据咩啊？唔系根据邵逸夫今次，系根据梅妈。呢个世界冚家产通常好捻长命噶。 所以你黄毓民咧六啊九岁出嚟选一啲都唔系问题啊，到时你可以仲可以啪啪声添啊，可能系咪？嗱，必要时 咁啊，林姨姨咪好开心。 林姨姨佢唔会啱噶，成啲人喺度讲呢个系误会嚟噶，佢中意啲四十岁嗰种噶，风韵犹存嗰啲噶。 咁可能林姨姨同佢搭上嘅时候就啱啱四十岁，即系而家超龄啦。 男人系咁噶，咩年纪都中意后生噶，十八岁嘅时候中意十八岁，八十岁嘅时候都系中意十八岁噶。 喂，咁样讲，如果系咁样，即系可能芒果佬特登让啊尤慧晶嘅啫， 系 吓，因为产生爱慕之心。但系 四年后再诊过， 系啊，咁啊变成咗想让佢赢，但系咧又冇办法真正拥有佢，咁啊或者口头上屌佢啦，系咪？哇，可能都系咁样喎，嗰日真系。发泄一炮啊！喺九月二号定九月三号，唉、哎，真系有心有力，芒果佬你真系 嗱，所以咧，我觉得咧，啲教徒唔使灰心嘅，四年之后嚟过，系咪？下一届东京奥运，你就会见到黄毓民重振雄风，系嘛？咁啊，选举讲住咁多先啦，其实差唔多噶啦，因为好捻多人做咗选举节目噶，不过咧，我哋因为同芒果佬咧有咁嘅渊源，系咪？同佢特别友好， 你嘅名言啦、啊，系嘛？咩功成咩？ 功成就不必我在，啊、成功唔使与我。 系啊，冇错。 你哋唔好再叫我乜嘢追击手，我退咗休噶啦。吓， 系啊。 咁样，我哋而家咧一定要讲翻一啲咧比较咧近翻我哋嘅嘢啦，讲翻啲民生议题啦吓。今日讲一定要讲翻太古城。太古城咧，今日你有冇睇明报啊？赤化得好严重啊！太古城， 冇错 。竟然咧有好捻多人咧，系最后嗰三个钟头排队投票俾叶刘淑仪呢样嘢咧，我觉得咧，阿老师要重新考虑。佢话要买楼俾佢个两个女，要买太古城。而家咧， 唔系啊，佢唔止噶，佢中国三 B 嗰啲要搬噶啦。 系， 因为咧佢人民超市最主要都系做太古城客啊嘛。 系啊，而家佢边赤化得咁紧要？ 系啊，大佬点可以俾啲正嘢啲咁嘅？屌你乜死蝗虫食啫？屌你乜全部都系赤化得咁紧要？老师真系要考虑下搬噶。 要搬啊，唔怕啦，冇得考虑，出年租约到期都要走啦。 可能佢计咗条数噶啦。 唔系啊，因为人哋咧嗰边重建啊，太古要重建嗰边、所以可能都唔会再续租俾佢噶啦。咁所以咧。太古城，我觉得咧，佢系应该咧就唔喺嗰度置业嘅，要考虑其他地方。但系有个网友驳斥我啊，佢话咧而家嗰度全面赤化，啲楼价一定会升得好紧要嘅。你知唔知啊？因为嗰啲叫做咧既得利益者太多啊，佢哋系会不断巩固佢哋嗰个楼价嘅，或者接货都会贵啲去接嘅。啲人蠢啲嘛，系咪？咁所以咧，可能对楼价咧系有利好作用嘅。尤其是太古城， 所以而家最近又突破翻一千万。 一千万嗰啲系即系其实之前不嬲都要嘅，系因为特别有人心虚怯嘅时候先跌到落八百万嘅啫，同埋要睇坐向嘅，又或者要睇佢嗰个楼层嘅，咁你低层咪平啲咯，系咪？咁如果你老萧住咧就唔住太古城噶啦，你可以叫个女投资就要投资，因为佢会升值啊嘛。系咪？咁你咪租俾啲蝗虫咯，系咪？租俾啲赤化嘅人咯，吓、啊、咁你，但系楼价升值呢个唔影响到你噶嘛？你唔喺嗰度住咪得咯？你咪唔会受到啲赤化感染咯，系咪？所以咧，住同埋投资系要分开嘅，吓、啊，即系有啲嘢咧系佢系唔值租嘅，但系咧嗰个价钱好好价，即系租即系卖价好贵，好似大陆楼咁样啦，啲租金计唔到数嘅回报好低嘅，但系升得好快，系咪？有啲地方咧回报好高，但系咧佢升值得慢。一定有具备，即系每人咧，你一呢样嘢优点就有翻咁嘅缺点噶啦。咁你楼龄耐嘅回报特别高嘅，啲旧楼嘅回报一定高啲噶啦，系咪？新楼回报零舍低嘅就系有咁嘅因素。你可能买一样嘢，佢唔会两边针都冇两头利嘅，两头利你嗰把都唔系针嚟啦，你都唔啱用啦，系咪？一定系有啲缺点，有啲优点嘅。咁冇一样嘢囊括晒所有优点冇缺点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太古城咧系咪真系买得过咧？有钱都要当然买得过啦，因为嚟紧都会升噶啦，而且蝗虫越嚟越多吓，呢啲叫做赤化嘅人越嚟越多。咁啊，讲完呢个叫做楼啦，咁啊，我哋要讲翻一个大家都好关心一个企业啊，叫做许留山。 咁早一排报纸就卖啊，呢个许留山咧就已经卖咗，原来嗰个交易喺旧年十一月已经卖做咗噶咯，系卖咗俾一间咧叫做黄记黄啊，即系系咪黄尚黄啊、黄崇黄嗰啲啦吓？黄咧就黄色嘅黄，黄记黄咧就系火字边嗰个黄，好似系吓，即系火字边敦煌酒楼嗰个黄。咁呢个集团咧，本身喺大陆咧就好多分店嘅，系北京公司嚟嘅。咁啊，收购咗呢间许留山。其实许留山已经唔系姓许嘅持有噶啦，早几年已经卖咗俾嗰个叫做马来西亚嘅一个集团，嗰个 CEO 姓陈嘅。咁我就冇见过，我朋友有同你倾过。咁当时咧，我哋都唔知道佢卖盘嘅。如果卖咧，真系报纸所讲嘅一亿人民币咧，系抵到烂，超值。绝对唔系，因为佢咧，许留山冇乜自己嘅资产，啲铺全部租嘅。但系佢个牌子值钱，佢系全世界华人都认得嘅一个商标嚟嘅。呢个第一，净系个商标都值咁多钱。第二，佢嗰盘数一定好靓，因为你有200间分店，唔使多，每间赚五皮，已经1000万，系嘛？一年啊，点止每间赚五皮一年？系咪？每间铺一个月都赚五皮啦，一年都600万啦。即系话，净系嗰个回报啊，净系讲个盈利，净系讲个盈利啫吓。假定50000银一个月，一年咧就60万，200间就1亿噶啦，1亿嘅纯利啦，1亿10倍 P/E 卖上市值12亿噶。所以佢如果真系卖咗1亿嘅话咧，好捻平，唔知咩原因啦，唔知有冇附带条件啦，系咪？咁如果佢每间赚10万咧？以十个 P/E 计，值20几亿噶啦！呢间嘢 系啊，因为一入去许留山，基本上冇60-70蚊出唔到嚟嘅。 系啊，你一杯嘢都30蚊啦。 但系佢嘅人脚同咗间茶餐厅系少过你好多， 少好多。你净系批芒果啫嘛，佢主要就系片芒果，系咪？所以许留山咧，其实咧系黄毓民嘅黑星嚟嘅。所以我觉得咧，因为我有个唔知道听翻嚟嘅消息就话咧，普罗政治学院系唔准有许留山嘅产品出现嘅，呢、這个我未求证，系传闻啫吓，亦都唔欢迎有芒果，有人买芒果上去嘅，即系我都系咁听翻嚟啦吓，吓咁啊，唔知道有冇网友试过买芒果上去睇下有冇睇下有冇啲进一步具体消息啦吓，咁样我哋讲翻呢个许留山咧，佢个交易。出面真系唔知嘅， 系、 啊、连放盘嗱冇人听过，冇人听过佢放盘卖咗，亦都系香港零一揭发，冇人讲过嗱，苹果收唔到风，冇人收到风，系做得好低调嘅。而依间黄记黄咧，其实同老师有的咁多渊源，知唔知咧？ 唔知 道，因为黄记黄咧租捻咗老萧卖出嚟个香港人网嘅网址，那个地址就系、是。摩利神山道吓，9-11号嗰个1-2楼， 系 咁佢咧就租咗俾黄记黄嘅。其实嗰、那个黄记黄就唔系租嘅，系自己打落去嘅，因为冇人租，焗捻住自己开档嘢啦。即系传闻一下，我唔敢证实嗰个系咪真吓。不过因为买咗个铺买翻嚟几啊，买咗翻嚟好耐，从来租唔到出去，所以自己用。系啦，咁有少少渊源，不过咧都同老萧冇关，因为佢卖鸠咗俾人嘅咧吓。咁啊。讲呢单就差唔多啦，吓、啊，即系许留山嘅消息，因为我都系睇报纸嘅啫，我冇进一步消息，亦都冇内幕嘅，所以我哋只能够评论到咁多，系卖平咗，系好捻平，吓、啊，即系咁啊，讲下呢个胡苏贞啦，一定要讲胡苏贞， 未来特首， 未来特首啦，你讲讲啦，你讲讲先，我讲到我补充少少， 唔系，我其实咧啊。啱啱咧睇一段，又系阿钟建赛同我讲，因为其实我都冇留意嘅。胡苏贞啊，开 G20 高峰 ，G20峰峰会喺杭州。 喺杭州，咁咧阿刘鹤就同佢握手。咁啱啱好咧，就即系我食饭嘅时候咧，阿钟建赛先同我介绍刘鹤嘅，呢个系咩人？ 系啦，刘鹤咧就系、是，其实我都唔知嘅，我都系听阿欣生嘅啫。咁啊，刘鹤咧系即系习近平。嘅財經智囊，同埋咧佢係俾好多意見呢個叫做咧習近平嘅，幾乎佢習近平嘅經濟政策都係倚仗留學嘅，係愛嚟咧就對抗衡嗰個叫做咩啊李克強經濟學，咁啊留學啊對李克強經濟學啦，不過就好似克強經濟學咧就其實就合理啲一啲嘢嚇，係嘛？即係呢個習近平呢邊咧好似。 那個經濟的招數咧，好像比較 唔係，因為其實一個咧，其實都唔係嘅，係習近平咧就想咧，佢慢慢降，即係啲嘢咧慢慢沉降 L 型，即係唔好再追求六點幾啊、四點幾啊，即係情願忍受一個陣痛啊，令到咧佢嘅經濟平穩啲，但係。李克強咧仲喺度谷大佢，喺將谷大嗰、那個，即係譬如樓市啊、股票啊嗰樣嘢，佢仲係向上去緊，希望咧做到個經濟咧永維持 6.5 或者 6.7 以上，然後喺拖將嗰、那個將個資爆咧拖長佢，拖長佢喺呢段時間，我成日都有句説話，即係台灣都教我嘅，以拖代變。拖长佢， 以时间换取空间系嘛？ 系啦，即系你一件事好简单啫，将你一件事拖长咗佢之后，佢自己会发生唔同嘅变化嘅。 系 喺你就喺呢段时间里面睇变化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变动嘅时候，你睇下边一个变动你能够把握到机会，可能就翻到身。 系 陈水扁系最叻嘅一个人，佢最叻就系以拖代变，将一件事明明可以好急切嘅，佢知道自己呢段时间解决唔到，佢就拖长佢，令到时间令到呢件事有酝酿嘅空间，慢慢有变化。 呢、這个好、就是、多好多时咧都系嘅，时间咧系会凋淡一切嘅，变咗咧好多人咧系即系点讲啊？即时解决唔到嘅问题咧，拖长啲。有機會可能聽日就有轉機嘅嘛， 係啊， 或者後日又有其他嘢發生嘅嘛， 係啊，所以李克強，我覺得佢係咁樣做，我唔識經濟，但我覺得佢係咁， 係， 但係習近平佢係要 L 型，由得佢跌，陣痛，只要佢唔好跌得太離譜，佢頂得住嘅話，佢慢慢佢就平復咗噶啦， 係， 變咗兩個人係有好大嘅衝突嘅，你睇下邊一個頂得住，但係而家擺到明就係、是，我覺得就習近平。就在上面，我的老友都说习近平现在根本上就已经是一个人话晒事 了。是啊。 温家宝不是啊，李克强是无人淘汰。 是啊，无力的，是啊。真的无力的。 是啊，所以现在我的分析就是成报不用问，根本上就是习派出来，就是共产党先用舆论去敲打了你先。 是。 成部就敲打緊梁振英同中聯辦，咁佢永遠都係嘅。呢、這個人傳出有咩壞消息，但嗰個人咧仲出嚟好威猛咁行行佢，我冇事啊，我冇事啊，跟住啲轉頭就落馬噶啦。 係， 咁佢就製造緊一個輿論，就用成部嚟頂住你。第一就是、第二咧，就呢次阿胡蘇貞上去，先有劉學習揸手， 係啦，揸得牌， 跟住到習近平，屌你坐得好遠都好啦，起身。找你傾幾句。 喂，上次江澤民都係啦，即係講呢個叫做嗰個叫做咩啊？江澤民啊，就算去到咁遠啊，特登去找嗰個 董建華， 董建華握手噶嘛。 而家亦都一樣，佢何況呢個習近平唔係做一次， 係 上次做咗次，呢次再做多次。 係啊， 所以咧，我頭先所講。叶刘你冇机会， 我叶刘真系陪衬你嘅啫，佢系连选都唔会俾你选，所以咧系俾翻三个安慰奖你咯。不过咁，叶刘会有另一个任务，就系咧扶植呢个政府，同埋咧系要赤化香港嘅专业人士，因为佢咧用呢个中产包装啊，去吸收嗰啲大即系 大状 啊、医生啊、 技师啊、会计师啊，诸如此类嘅专业人士。 其实不嬲佢哋。共产党都用呢一套，所以成日都有面目模糊嘅建制派出现，但做得唔成功。我估梁美芬玩埋呢一届下届都冇 啊。哦，个样唔得，梁美芬嗱，佢哋咧 臭不可闻。 其实咧讲样，叶刘淑仪都好捻臭鸠样。不过咁，佢而家嘅身负重任咧，下一届佢退休噶啦，应该 系啦，冇、 但因为咁好捻老噶啦，攞奖只卡好耐噶啦，叶刘淑仪。但系咧，佢可以咧下低统筹。就是咧，呢個黨新民黨就變咗個新嘅排頭啊，係吸收曬以前自由黨嗰啲權貴，加埋嗰啲中產係混入去，就要溝稀你，抗衡你呢個叫做公民黨嗰種力量。 係啊，即係民建聯就屌打即係半基層牌，即係等於對緊你、這個。 唔係，其實民建都做緊呢樣嘢㗎。 民唔係。 你而家收購嗱，周浩鼎系律師，嗰、那個叫做咩啊？而家個主席叫乜撚嘢名啊？李慧瓊係律師嚟嘅。 但係佢唔係，佢哋做嘅即係其實佢拉，即係用一派打一派，即係民主黨就面對嘅係呢個 咩 青民建聯 啊青年新政呢一類嘅，就過嚟打鳩你呢個都係激進民主派。 係 你而家呢啲仲過嚟打你大壯黨。 係 其實佢就係一派一派咁樣慢慢分開、哦、分開 都可以咁講，即係你用民建聯對付民主黨對對民建聯，咁咧就培養呢個咧就攞嚟對抗公民黨。 你而家擺到明工黨收皮，即係收皮啦啊！死剩个张超雄，咁你而家亦都睇到我哋嘅工联会亦都喺度收缩紧。 哦，系工联会收缩紧，即系工会势力咧，慢慢会少 淡出，系啦，即系变成咗而家佢哋就系咁样，经民联就不嬲培养出嚟，就屌你啦，换血就我嚟打你自由党，你佢你一堆人，佢揾一堆人去打你。 哦，系，即系正如学联就搞个学协、啊、跟住教协就整教联。 但系佢即系佢能够用嘅共产党能够用嘅手段同手法同嘅资金系庞大过你好多人。咁你哋啲人睇得唔清楚，你到最后尾你真系领。 不过咁样，如果而家佢嗰个策略咧，嚟紧嗰啲叫做咧搵唔到食嘅大壮咧，有出路啦，可以从政，可以卖俾共产党。啊，当然你愿意将你嘅屎忽攞出嚟卖，咁冇问题嘅。 所以我话俾你听啊。Johnny Fox 絕對唔係鬼，因為佢揾到食啊嘛。俾啲人成日唔好搞佢啦。尋晚仲有個謀利搞佢，真係黐黐地。所以我咪話俾你聽咯，係咪啊？點解要唔出樣啫？就係唔想太張揚嘛，因為要揾食啊嘛。我哋都係啊，即係咧，我哋呢啲只不過做個節目，即係好似阿 Tony 係為興趣咋，係嘛？我哋呢啲都係客串又客串。啊，所以我哋嘅諗法唔一樣，但我哋睇嘅嘢都唔一樣，因為我哋貼地啲，我哋根本上就係喺一個層面嗰度做，我哋唔會睇得我哋自己高，又唔會睇自己太低，我哋係喺度行緊。 嗱，咁我哋咧就講咗咁耐節目啦，我哋講翻少少台務嘅嘢啦嚇。咁啊嚟緊咧，因為我哋嗰個節目個時間可能我少少安排調動啊，就係咧我哋以後嗰個節目咧就唔會喺禮拜六有節目上嘅，即係譬如以前嘅特備啊，諗住二四六噶嘛，咁而家咧可能咧就改為二三四，因為咧就方便有台聯播咧，因為佢哋人哋要放假，咁變咗咧嗰個時間咧，我哋以後係會安排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出嘅，禮拜二就由我哋星期二得到啦，禮拜三就會係大肥嘅新環節、新專輯，叫做大肥看天下啦嚇。咁啊，禮拜四咧就照舊有強國生還者。不過今個禮拜咧，因為我哋推遲咗一日出咧，大肥嘅嗰個大肥看天下咧就會喺改到禮拜五，下個星期咧就會調翻去禮拜三噶啦。所以咧，我哋嚟緊個節目安排都係跟翻二三四呢個安排。咁啊，大家记住啦，因为我哋而家嗰个YouTube 嗰个呢subscribe 都唔错，都4500几，即係呢其实每个礼拜都有显著，都约莫係两三百咁嘅增长啦。不过如果大家可以帮忙嘅，就好似传销咁样，每人呢就拖三个亲朋戚友嚟subscribe， 咁好快有万四㗎啦。咁啊，希望嗰个时间就可以悭啲啦，大家都咁做，係咪？ 咪因为我嗰次即係听花生台我都是院长的忠实 fans 嚟嘅，咁啊院长话过咗万一个订阅，就话可以喺 YouTube 度唔知做乜嘢，我真系唔知 道。哦，系咩？ 吓，佢话过咗万个订阅咧，就可以唔知道有乜嘢可以嘅咁。我哋因为始终都仲系业余啦，咁 系 唔系一个话哎呀，真系靠网台。 哦，可能有钱，可能有开始有系有广告收定系咩啦吓？ 唔知啊， 唔知啦。哎，总之 系边做边学啦吓。 边做边学啦，我哋都系即系兴趣为主，咁啊有时间咪录多集俾大家听咯。如果真系冇时间，都冇办法啦。 系啊，因为我哋嘅营运好低嘅啫，我哋唔使各位捐钱，我哋又唔使科金，我哋都唔需要嘅。我哋只不过话几个。啊，即系几个主持人咁啊，哎，得闲无事顺便食餐饭咁解嘅啫。 系，咁啊，时间差唔多，因为我哋头先第二节就其实多时间多啲嘅，咁啊第三节就正常啲啦吓。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大家咧下个星期再见啦吓。 拜拜。 咁啊，因为嗰个海鲜餐都要同大家讲翻啦。咁啊，都系大家尽量 PM 啦，吓，防止有啲叫做黑帮分子嚟伏击啦吓。咁啊，大家如果想去嘅就 PM 我，咁我将会喺下个星期一，我哋会西贡食嘅。好，咁啊，今日嘅时间已经差唔多啦，我哋咧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